It's 12 p.m. Beijing time. 374 AM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，调频92.3兆赫，中波774千赫。374 AM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，调频92.3兆赫，中波774千赫。知北京，听世界。陪着你 ，FM 92.3 ，FM 92.3 ，The Beats， 跳动的音乐节拍。 To but the whole world is celebrating. Yeah.